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曾经的流行金曲， 过往的光影传奇，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， 难忘的相声曲艺，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， 永远的青春记忆，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，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，怀旧之旅。 各位好，欢迎继续乘坐我们的娱乐大篷车，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。今天我们接着聊那些多才多艺的老艺术家们，下面呢咱们来聊一聊几位多才多艺的老艺术家的故事。评剧名家赵丽蓉与传统戏曲可谓是结下了不解之缘，这个咱们也都熟悉。他在孩提时代就被抱上戏台演小娃娃，六岁的时候登台演童儿。他在1937年拜马金贵为师，开始正式学戏，供青衣和花旦。赵丽蓉在1952年参加了总政解放实验评剧团以后呢，一直跟新凤霞合作，先演了闺门旦，后演彩旦。他在刘巧儿当中扮演大婶，花为媒当中扮演软妈，杨三姐告状当中扮演养母等舞台形象，这些都受到了观众的一致的赞誉。咱们先来欣赏一段由赵丽蓉、新凤霞一起演唱的评剧《花为媒》当中软妈抱花名的这个著名的片段。 您可得等等等什么？ 等等着我还得抱花名呢。 你会吗？ 会。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抱花名？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？ 那么你就抱抱我听听。 哎， 你要是忘了哇，姑娘给你提个醒， 我还是说抱就抱。 我的五姑娘啊，春季里开花，十四五六，错了， 没错， 春季你怎么出来个六？ 是六 六 六， 六月六看谷秀，春打六九头，头上插的本是桂花油，有了裤有了袄啊，有了我的花枕头。夏季呢？夏季里开花，热的难受。怎么瘦？ 是瘦 瘦 瘦， 受不了到河里去打跟头，头上顶着荷花，花底下生藕，藕坑里去猫鱼我就猫啊，我就猫啊。你猫什么呀？我就猫了一个大泥鳅。 怎么还不来呀？你可来呀。 那张家小姐你 那不是吗？ 哦，带我去。